下我，留下我一往无际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。

小树林。 怀旧经典《岁月如歌》，下面请欣赏毛阿敏演唱的《思念》，卞小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